好，翻嚟呢个第三节啦，星期二得道。嗱，咁啊，呢节咧，即系老实讲啦，一定要讲一个好好紧要嘅一个地方啦，就系咧，上午啊吓，喺一个叫做咧，西贡海边咧，就发现一具男尸。咁呢具男尸咧，就即系因为由于冇呢个身份证明文件啦吓，咁所以咧，警方咧就未呢个揾到呢个死者究竟系 尸体发现案， 唔系暂时，咧唔知咩事嘅。咁但系后屘咧，佢哋得到呢个星期二得到即系我哋嘅报料啦吓，呢具男尸咧就疑似咧就系一个叫做邓 X 彪嘅人吓，彪彪吓。咁啊，呢个点解咧？因为咧佢那个叫做咧行凶嗰个咧，其实就未必系一定行凶嘅，就因为呢个邓 X 彪咧就俾哪吒抢咗30,000票啊，吓咁咧好似呢个叫做龙王三太子啊，俾哪吒抽咗条龙筋一样，吓忧愤而死啊，即系谷鸠气，所以咧就忧愤死。 邓 X 彪， 邓 X 彪吓，咁啊呢个阿彪彪咧啊，就即系见到咁嘅情况咧，咁啊警方亦都觉得咧。就死因冇可疑吓，咁啊只系列做尸体处理案，就揾食环署搞掂执咗佢啊。咁啊，即系我哋讲翻呢个叫做新界东啦。讲真啦，其实新界东咧，我系三区呢个直选咧系唯一觉得乐观嘅，因为一路都我都强调啦，就算当时芒向编辑部话四席全输，即系我话其实新界东咧一个 base 太大，你点都赢。 好难四席全输，真系坦白讲。新东即系个 好难输嘅新东。 比例代表制之下，喂，九席入面你泛民赢咗六席，喎，你点输埋？好难，真系 好难嘅，好难嘅。所以咧，你新东个 base 尤其是咁进步咧，嗰啲地方， 你仲要讲系范国威嚟，范威即系好正常嘅一个候选人嚟，有做过立法会议员嘅， 仲有喺地区都有 三区入面最正常嗰个嚟嘅， 仲有佢有地区装脚， 系啊， 嗱嗱，有冇人加佢票？ 系啦。咁所以咧， 咁都有得輸就好難喎、 啊。唔係，因為咧，我當時我其實一路強調啊，本土派咧，自從咧呢個叫做咧佢哋啲人俾人拉曬之後咧，基本上本土派已經瓦解咗噶啦。 潰不成軍， 潰不成軍。 但係咁，佢哋轉咗去用咗第二個戰線喎、 啊。係去咗邊度咧？ 咪轉咗去幫建制派咯。 除咗幫建制咧，其實 白票咯。 嗱，佢哋流失咗啲票咧，其實可能有10,000票流失咗係建制。即係講翻舊年梁天琦嗰66,000票啦，講16年，但係咧方國山多30,000票喎、哦，舊年即係上一屆都係得即係上一屆30,000幾， 剛剛是不是4萬啊？好似 唔係3萬，方國山咧就補選就33,000票，講緊楊岳橋嗰屆嗰鑊啊，16年嘅2月，咁到咗9月，即係大選啊。都是一路的大選就拿34,000票，就多1,000票。咁、但是都是輸俾長毛1,000多票。咁但是咧，今次又竟然有64,000票喎，好勁喎，多30,000票。 多咗好多。 嗰30,000票其實是本土派嘅票咯。咁但是咧，本土派嘅票咧係有部分去咗泛民喎。呢、這個范國威咧係比起呢個楊岳橋又係攞多咗20,000票喎，啱啱好啦。鄧家彪多咗10,000票，方國山多30,000票，呢、這個楊岳橋。唔係呢個叫做范國威多咗20,000票，啱好瓜分曬咗60,000票咯。 就唔見咗5,000啦。 黃成志少咗5,000票啦，係嘛？咁你諗下， 少咗 本土票，本土派嗰啲票係咪差唔多俾呢三個陣營瓜分咗啊？ 嗯， 係嘛？啱啱好60,000票喎，就係每人多咗啲咯。 唔 係， 如果以泛本土派嚟講，佢哋三個人都係啱好凹凹陷嘅光譜，啱好攞曬。嗱，因為范國威從來都係以本土派自居噶嘛，咁啊一定可以吸翻一啲温和嘅本土派嘅票。 係 啊，咁方國山咧，亦都係一個本土派嘅旗號嘅人物，咁所以佢理所當然地亦都真係攞到一啲本土派嘅票。係，咁啊剩翻一種啦，嗰啲就叫做焦土票。 焦 土票咧。招土派咧就係、是、會將啲票咧就俾咗鄧家彪嘅，咁所以咧就三個凸凸冚咁瓜分曬所有本土派嘅票， 係，所以咧即係叫新界東咧，我哋其實都覺得咧贏面就好大嘅，即係唯一我唔擔心就係依區，其他兩區我都擔心嚇，咁、變咗咧我哋喺度分析依區咧，其實就會著墨少啲，因為覺得佢贏啊嘛，你好難 依區其實依區我哋真係冇乜點理過，真係。 因為你唔會即 係冇為范國威擔心過，坦白講， 我哋唔會為佢擔心啊！即係坦白講啊，范國威係接近瞓喺度都贏，因為個 base 太大啊！你就算點打折頭都贏，係嘛？問題就係邊度咧？令到佢更加鞏固咧，就係因為呢個鄧家彪。我早兩日咧，喂，見條片好嬲嘅，有個女人好熟口面，企喺范國威面前，喂，佢老婆啊，哇！喂， 正常一個女人點會男人上面講嘢，女人喺下低嗌咪，而個男人唔出聲嘅，我以為佢老婆。後屘再睇，好似麥美娟嚟個樣，有啲似，好熟口面。跟住我諗啦，係麥美娟嚟喎，佢初初冇教聲嘛。後屘、後屘教，喂，你喺度搞緊飯局，喂，你企喺佢前面，跟住隔離嗰個女人仲攞個嗰啲叫二拉架手去懟下懟下，即係遮住佢。喂，你啲動作啊係好撲街嘅動作嚟嘅，即係街坊見到咧。唔好话就算，唔好话咩？ 你睇嗰条片，唔系以为阿范国威同民建联合咗体，合咗合 流咩？工联会，工 联会， 我以为，我以为佢同麦美娟行埋咗啊！但后屘睇下，系冇行埋到喎，原来咁样系行，系麦美娟行埋去喎。 后屘有工联会选民唔觉意投错俾范国威，咦？原来范国威都系工联会喎， 夹二 我哋投俾范国威一齐， 系啊，原来夹二愣嚟喎，系嘛？喂，你嗰、那个嗰、那个行为咧，系好无耻嘅行为。我老實講，我都從來都唔替呢個范國威擔心。其實上個禮拜有少少擔心，就係咧范國威即係 share 呢個香港01攻擊呢個叫做哪吒。 哦，係啊， 係嘛？喂，我已經提醒佢啦，范生，香港01幫緊鄧家彪，你知唔知啊？因為攻擊呢個叫做哪吒咧，其實 啲票唔會俾咗你㗎。 喂，佢啲票只能夠俾鄧家彪，唔係俾你㗎。所以咧，你千祈喂你知你而家去幫緊人哋，你知唔知啊？但系咧， 范国威真系唔知啊！佢始终都系最唔妥就系方国山咯，佢有仇， 佢哋系竞争，直接嘅竞争对手。 系佢哋， 因为大家 佢哋系老对手，因为佢哋当区咧，大家西贡嗰边啊， 系啊， 佢哋大家系争得好犀利嘅。 西贡就争，就将军澳咧，康城尤其是康城区，全部都系呢个方国山嘅。 系 嗱，咁啊，老实讲啊，真系呢个哪吒咧，佢系泛民大救星嚟，两次都系佢救泛民。喂，上次我哋 赢镬桥嗰镬， 嗱，点解我对呢个范国威，我觉得佢瞓喺度都赢咧？喂，因为有方国山喺度啊，有你个老棒啊，你个老表喺度啊，系嘛？ 邓家彪真系死唔晚归， 系嘛？ 镬镬都俾你搞成， 镬都系佢死。 唔系上次周浩鼎， 上次周浩鼎，上次输入邓家彪都输 咗 多次啊嘛。2016年 嗰次咪邓家彪，2016年嗰个大输邓家彪咯， 系啊系啊， 咪瓜咗咯。 邓家彪排第11，佢排第10，长毛排第9， 咪咯，咪瓜埋咯。 咁但係唔同嘛，嗰次鄧家彪真係唔夠票嘛。但係你依鑊唔係嘛？呢鑊其實真係，如果方國山唔出嚟嘅話咧，鄧家彪有機會贏，因為啲票咧再派平均啲咧， 真係唔知去咗邊嘅。 坦白講，投得俾方國山嘅人咧，一定唔投泛民嘅，呢個肯定嘅。佢最大機會係投俾呢個鄧家彪。如果當時啊，如果上面一吹雞，如果統合到，所以咧而家我哋變咗，我哋都要客觀啲啊，睇翻方國山呢個人咧，佢係咪真係100%建制咧？都唔能夠咁講，因為咧。撳咗佢幾次都撳唔到，起碼兩次補選，佢係揞自己錢出嚟嘅。 方國山唔係嘅，方國山而家去做啲嘢係好似泛民噶，佢衝立法會佢都俾人拉咗幾次 嘅。係啊， 我見佢上庭，因為我上庭咁啱又見到佢喎，因為咁似方國山嘅。 佢同呢個民建聯有衝突㗎。 哦，係啊，佢同嗰個叫做郭佩凡有。 係啊，有冇試過？ 係啊。 打 Q 下郭佩凡噶嘛，即系勇武过你班勇武派。其实 佢哪吒嚟噶嘛，哪吒有三味真火啊嘛，系咪？仲有风火轮， 救命啊！真系 系嘛？喂，但系呢个邓家 彪有战斗力啊！ 喂，呢个邓家彪咧真系龙王三太子嚟，俾你抽咗条龙筋出嚟。 镬镬都搞成咁嘅， 你话俾你抽条龙筋出嚟，大镬！阿邓家彪真系， 阿方国山真系好似阿哪吒，真系好似有无限动力噶。即係佢選完又選，選完又選， 選咗五鑊啦，由2012年到而家選咗五鑊。 我哋即係今節想講下經濟，就從經濟角度講下呢件事 嗱，因為咧，阿哪吒其實咪係2008年已經開始選啊，2008、2012、2016選咗三次，加咗兩次補選，就選咗五鑊。咁佢自己講嘅，2012年咧就賣咗層樓。咁佢唔知係咪買啲日出康城啦？ 多數層樓都係喺翻將軍澳啦。 如果係賣日出康城咧，而家康城升到過萬蚊尺噶啦。咁佢嗰層樓賣咗咧，而家就唔見咗幾，起碼都六七球，最少六七球噶啦。嚇！咁、你諗下啦，喂，唉，我成日都講話選舉嘅，好似嗰次之前譚興文我都勸過佢啦。唉，選乜鬼嘢？攞錢你買股票啦。 最攞命而家嗱，真係劉本維，佢選贏翻做立法會議員咧，翻唔到都追唔翻個卡屋喎。 係啊，追唔翻間屋嘅。你調翻轉頭，應該想去選立法會議員咧，攞筆錢嚟買樓。跟住咧，你就話佢聽，我選贏咗啦，因為層樓升值啊嘛。等於你選贏咗啦， 咁咪贏到彭國威咯， 係咯。喂，仲有喎，你可以贏佢四倍喎，你買四層樓咪得？啊，當然而家買樓要罰息啦，因為要俾15% 啦。如果你買第二層樓，咁啊好貴嘅，只能夠買一層，係嘛？咁你一層啊，佢好似未結婚喎， 嗯， 係咪好似未結婚啊？哪吒啊， 未。 咁啊，唔可以話佢一層啊，老公一層啦嚇，又冇仔女，又唔可以用寫仔女名係嘛？但係咧，我覺得 即係佢嗰種叫做不屈不撓嘅精神咧，真係令人敬佩嚇。 不過老實實喎，如果以你睇佢而家呢個得票嘅話咧，佢下一次就算冇人配票冇人勝，佢有機會選到嘅喎。 係有機會， 但係有機會選到嘅喎。 不過有個問題喎，咁新界東仲有一席喎，就係長毛嗰席喎。 嗯， 佢會唔會又出嚟啊？喂，呢鑊又出嚟，又輸幾，又輸百幾萬喎。喂，新界東啊，淨係計選民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歐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leaflet 咧，一蚊一塊，你都要計一百萬。 都記窮你。 喂，過百萬選民噶嘛，你要記曬噶嘛。嗱，郵費係政府俾嘅，但係你嗰份宣傳單張你要自己印噶嘛。 係喎，仲有一次喎，補選啊。 仲有㗎。喂，九龍西仲一席噶， 嗰席而家邊個對邊個都未知。 照計就係嗰個郭永健出嚟嘅，因為咧上次佢就輸咗俾即係民調輸咗俾范國威，咁佢就出嚟撐范國威啦。咁、下一次順理成章，范國威以身份撐翻郭永健，應該就咁啊啱數嘅。即係我哋都講下倫理啊，係咪咁啊啱數咯？咁譬如九龍西，咁你馮檢基你又唔即法，你梗係要讓路俾個袁海文啦，係嘛？咁喂，唔通你唔通你依個叫做姚松炎又選過啊？ 我諗唔會啦， 唔會啦，應該你輸過一次就唔可以再選噶啦。 嗰次唔係劉小麗自己選翻，如果係 入到陣咩？ 唔知啊， 你冇轉跑道喎、啊。嗱、犯呢個姚松炎轉咗跑道嘛？ 問下 DQ 主任咯。 呢個真係有排講啊，冇乜估。 有機會入唔到閘噶。 呢啲嘢冇得估 啊。因為你係 DQ 過你噶嘛。嗱。姚松炎，我哋當時喺度諗咧，會唔會佢轉咗閘？因為咧上次佢係功能組別，今次轉直選，咁唔同跑道，即係可能勉強俾你過關。 下次可能有三區咧， 嚇、 啊！下次可能有一區又俾人 DQ 咗咧，或者宣誓不成功嚇、 啊。哦，咁啊唔知啦，真係咁啊，喂，好嘥錢係咁。 嗱、 啊， 即係好坦白講，我哋冇針對任何候選人，但係如果純粹以客觀證據嚟講，歐樂軒真係有少少危險，我真係有啲擔心佢。 喂，而家黃國興已經做嘢咯，已經入品咯。不過佢咧，因為佢選舉主任嗰個投訴無效，人哋唔睬佢。跟住佢馮華嗰個投訴，馮華唔睬佢。跟住咧，佢去到嗰啲咩 DQ 主任啊，定係咩？即 馮華話：，唉，你揾歐慶祥啦，咁搞我啦。 咁變咗佢真係揾歐慶祥喎，而家唔係佢自己，係佢唆使啲市民去做。但係咧，上一次已經有個咧，俾人判敗訴，你賠成廿幾萬堂費，29萬定幾多錢啊？要賠堂。费喎吓，你黄国兴捞份咁嘅议员仔啊，区议员，你够唔够钱俾人哋贴噶？你唔好害人哋输廿几万喎，喂，廿几万攞嚟买股票啦。 其实最关心欧乐轩有冇烧基本法嗰个就系陈家沛，所以应该陈家沛自己入品，系咪 咁无良？不过佢做得出，我觉得 冇机会，而家输到兴起， 老羞成怒嘛，还能输咗咯，系咪？唉、哎，即系赔揾你赔装啦，咁样可能会咁做嘅。 系 咁，如果咁做咧，喂，欧乐轩即系过得初一，你过唔到十。 唔系，因为我哋个分析咧，我哋头先大家三个喺度倾咧，因为阿 Judy Chan 咧，佢今次选唔赢咧，佢好可能系下一次其实系冇得出选。 系。 因為咧，如果佢選得贏，佢就霸咗呢個位，然之後咧，葉劉就可以走去超區。大家葉劉咧就未必會去超區，因為你呢度唔穩啊嘛。係。咁揾，如果要揾住一席嘅話，咁好簡單，都係大條道理喎。你上次選輸咗喎。 係。 咁所以未必有第二次機會㗎。 哦，冇 take two 咁啊，冇辦法咯。 隨時冇第二次機會㗎，我覺得。 係。咁如果係咁咧，咁佢真係會做嘢嘅喎，即係搞歐樂軒。系嘛？ 咁佢擔心嘅應該 又多個位出嚟咯。咁佢再選啊？喂，你輸咗一次， 到時先再諗啦。fans 啊， 唔係下次都未必係佢噶咯。到時人哋排杯噶啦嘛。喂，你輸過一次咯， 嗯， 係嘛？未必輪到佢嘅，始終。 咁啊係啊。 到時先算。 即係你要鄧家彪啦。 太早啦。 我想問下啦，新界東仲有咧？仲有 鄧家彪又嚟過咯？ 又嚟啊！ 嗱，我係鄧家彪，我實話，喂，我有15萬票喎，梗係俾我嚟啦，係咪先？ 你輸咗喎，嗱，今次咧，方國山唔出嚟， 輸得嚟有尊嚴啊！佢話：我攞得翻保證金， 唔係啊，咁啊，保證金啦，五雞啊，不如我俾保證金你，你唔好選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啊，五雞啫嘛，係嘛？喂，咁會唔會係咁咧？就係、是、今次我諗方國山唔會再出嚟啦，係嘛？又使百幾萬喎、 啊。不過咁，而家就太遠啦，即係講講呢個話題。 其實都唔係好遠，好快嘅。 可能係九個月後嘅事啊，即係嚟緊嗱。 九個月好多變化。 唔係啊，選完依個之後咧，就會公布下一次補選日期㗎啦。我估就係七八個月後就會選㗎啦。 其實應該半年內，我估 半年 到嘅啫。 係啊， 唔會拖。 即係依個宣誓咧，就跟住就公布埋。 誒，同埋見你泛民，你四席 四隻 DQ 都仲要輸兩隻出嚟，我係政府啊，快啲排期俾你再選過啦，就係、是、趁你弱啊，就係驚遲啲唔知有咩事你又 功能組別嗰極值咧，其實就冇硬嘅，即係點都輸一隻啦。問題咧，即係始終姚松炎都太過輕敵啦， 就嘔多咗一隻出嚟， 係啦，就變咗嘔多咗一隻出嚟啦。同埋咧，其實啊，係陳家沛真係太唔小心，如果唔係港島區呢隻都冇埋。我一直都睇唔好港島區，就係因為咁樣。不過最後，佢竟然沉唔住氣，真係係嘛？真係係咁抹黑，激嬲咗啲人啫嘛。 其實就係唔知道自己唔穩咯。呢啲嘅表現，因為如果你話好似坐咗咁，你話哇，佢係坐底贏四萬票，佢唔會有呢啲表現嘅。 係，佢都係做個民調咧，應該係五波有機會輸，有機會 應該係五波下風嗰只啊。 下風嗰只係啦， 下風嗰只 即係可能 四六 唔係五波，五波佢都會搏嘅，五波都會搏。就是、因為我哋頭先所講，佢有機會冇辦法再出選啦嘛。 係啊，即係拉屎一次啦嘛。所以咧，如果佢贏唔到咧，下次都唔輪到佢噶啦。 所以咧，嗱，賭仔咁危險啊！通常你諗住搏一搏嗰鋪就輸到趴喺度嘅。 係。啱，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。 呢、這個有古語叫做財不入急門啊嘛。 系啦，咁啊，今次咧叫做即系新界东呢席咧，其实真系相比起咧，我哋都其实都一路都好有信心啦。 另外嗱，新东即系又想讲下少少，今次另外一个跌票跌得好犀利喎，中间超人， 中间超人跌咗四成有多， 上次有万几票噶嘛， 即系 佢就戒咗周浩鼎嘅万几票咧，其实都系。 今次而家佢係我戒唔到喎，佢啲戒票能力下跌到犀利喎。 哇！咁冇辦法啦，本嚟諗住俾份兩萬蚊嘅嘢，你撈而家兩萬蚊都唔使啦，你俾翻屋企黑。 即係可能正正就係上一次嘅 performance 太差喎，即係令到選民都覺得你係一個棄選對象嚟。 佢係棄選對象嚟㗎，即係大家唔會認為佢係有機會當選嘅。 其實咧，我覺得今次最大嘅亮點咧，就唔係呢班人，係一位叫做趙佩玉嘅女士。 嗯、 因为咧呢个女士咧出咗嚟咧，其实系话俾大家知个世界冇上帝，或者咧上帝嘅法力唔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强，因为佢成日都话啦嘛，我选择上帝嘅旨意嘛，上帝叫我出嚟嘛，咁啊上帝会感动其他人嘅，我哋唔使做任何阶阵嘅， 即系惨，上帝得 0.7 啊而家， 系咯， 吓， 一个 percent 都冇喎， 佢已经感动咗好多人噶啦，佢感动嘅人 三千人 多过陈玉娥啊， 喂陈玉娥我，喂梗系喂你攞陈玉娥出嚟比已经最垃圾嗰个嚟噶啦，喂你谂下，你攞上帝出嚟，即系你即系话俾人知个世界真系冇上帝啦， 咁唔系佢啊，佢唔系第一个噶啦。之前有一個叫容永琪啊，唔係容樂琪啊， 我知道 容永琪， 容永琪做保險嘅 AIA 嘅， 係啦，你知道佢點樣？ 上帝叫佢出嚟噶嘛？ 上帝叫出嚟做咩啊？就係話上帝話俾佢聽啊，唐英年會做啊，所以佢支持唐英年啊， 哦、 已經證實咗冇上帝啦，係嘛？ 哦，係喎，係喎，證實咗冇上帝咯。咁呢個女人出到嚟咧，就話俾你聽啦，就算有上帝咧，上帝嘅法力咧都唔及好多人。首先咧，可能車公嘅法力強過上帝啦，係嘛、 嗯？ 又或者嗰啲黃大仙啊、譚公啊咩嗰啲神佛，全部都法力高強過佢。上帝可能只係一個咧，即係可能一個土地咁上下嘅咁嘅法力嘅人咯，可能。 嗯， 係咪？咁變咗咧，係令到啲好多教徒好失望。 我有啲問題想問阿Tony。即係如果用一個投資嘅角度嚟講、嗯，你覺得就算係一個有勝算嘅候選人參選立法會呢個投資程度一做咧， 其實制唔過。聽我節目咧，攞啲錢去買股票，贏嘅唔止你一個議席嘅得翻嚟嘅錢，係、 嗯、 嘛？只要你買，當然咧，我哋教咗大家唔好買陰乾股啦，唔好買呢啲叫做中石油啊，香嗰啲叫做咩中人壽啊，九四一啦。咁大家就避過咗嗰啲唔升嗰啲噶啦，嚇人哋升三蚊，你啊升兩毫嘅啫。 因為我發現即係參選呢個立法會咧，即係好似買牛熊證咁啊，或者好似買鍋輪咁啊，係會去到一個被打靶嘅地步。 唔係，絕對係牛熊證，大部分都俾人打靶嘅， 手都俾人打。係啊，補選最尾得一個人贏， 佢選唔到嘅，全部 打曬靶。 唔係啊。啊嗱，贏嗰個咧就變咗你就派彩，輸嗰個咧如果有翻十萬票，咁啊梗係攞翻百幾萬嘅喎，十萬票有百幾萬噶嘛，變咗方國山輸唔曬啊，佢都攞翻成八十幾萬啊，十四蚊票嘛，係 啊， 咁你有六萬幾票，咪成攞翻八廿幾萬啦，咁變咗佢都輸唔曬你喎， 嗯 嚇，仲可以攞翻啲 九啊萬都有喎， 係啊，成九啊萬㗎，咁九啊萬咧 其實可以去抽新款噶啦， 去康城買新頭盤， 抽康去買康城啦。 但係我諗佢使嘅錢都差唔多， 佢使百幾萬㗎，唔止啊！佢使一定 係咯， 唔係啊！新東最少要170,000最慳嘅，點解咧？你淨係1蚊一封信啊，個成本印刷成本啊，都要寄112,000出街，100幾萬至101,000。我即係新東選民，好似差唔多109,000幾。你嗰度都101,000冇走雞啦，你仲要請人貼咧，邊有咁多義工啊？佢一定請人貼 嘅，好多人咧覺得選立法會就係咧，我提升全港嘅知名度，我使咗啲錢咧值得嘅，我當賣廣告。 好明顯，今次話俾聽唔係嘅，嚇、 即係其實咧，你使到100幾萬去買呢啲廣告咧，其實真係唔好值得。即係如果你攞嚟俾我哋，即係我哋攞嚟做運作經費咧，我相信我哋咧紅過你係紅過你幾十倍都得，可以持續好耐好幾年。 喂，而家我哋萬七蚊啫嘛，我哋8,500部手機，兩部手機已經搞掂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只要今日唔開風扇就冇，大家就聽得好愉快。 今日喺户內啊， 係啊，早 上個禮拜你喺户外錄音嘛， 係冇辦法啦。 好，咁呢節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一節翻嚟講經濟。 好。